今日是唔识唔讲嘅下半场，因为之前咧录咗一节噶啦，咁我一攞节，我系大肥， 喂，我系细桃。 点解要我出现呢？因为上一节咧，我睇咗《君临天下六》，咁啊，《君临天下》讲沉船，讲讲下咧，伤心过度，送院昏迷，咁啊冇办法啦，为咗个节目，我露样啊，继续顶住佢，咁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吓。而家喺医院度唔知点，咁啊，我哋讲系讲沉船。咁咧，你嘅经历系点啊？ 我玩咗咁多年啦，一定或多或少都有试过沉船嘅。即系细路仔嗰阵时，十零岁嗰阵时，初初出嚟玩咪都系见到喂有个好靓、哦，我第一次出嚟沉船嗰、那个个样好似佘诗曼嘅。 哦， 好似佘诗曼。 咁、哦、世代唔同，我哋睇嘅时候嗰个就系翁美玲，你系佘诗曼。 系啊，系啊，系啊。个好似佘诗曼，身材咧都身材仲好过佘诗曼。 咁、哦、啊，个佘诗曼就冇身材啦。咁、哦、好过佢系天分嘅、英分嘅。 系身材好过佘，跟住嗰时佢性格冇乜嘢噶，不过就因为好靓，因为喺香港自己身边个圈子，因为十零岁识唔到啲咁样嘅质素啊。系跟住佢又对自己好好啦，即系初千依百顺啦，咁当然就非常之沉啦，因为始终喺香港嘅女仔初冇乜特别嘢，佢唔会话千依百顺噶嘛，系啊，因为香港女仔就算学生妹都好啦，都系惯咗自我主义噶嘛，咁上到去就识到佢之后，跟住一定要俾钱噶啦， 最紧要 系啊，一定要俾钱啦，冇。香港女仔你拍拖都要俾钱噶，但系同样嘅钱你会揾到一个又对你咁好，跟住又可以身材又咁好，又对你， 因为佢服务性行业嚟噶嘛， 系， 因为佢系服务性行业嘛，香港就唔系啊嘛， 咁嗰阵时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即系好似你用手机咁样，同样嘅价钱突然之间功能多咗好多咯。系啊， 即系明明咧就诺基亚，突然间就变咗 iPhone。 系啊，咁你就会即刻过档转咗个牌子，换咗嗰部机啦嘛，就系咁样，跟住就沉咗落去，就觉得越用越好用，跟住慢慢就会发觉，诶、哎，佢好似有好多附加嘅收费咯，开始。 哦，正常嘅。 系啊， 即系你个 plan 啊嘛。 系啊，你个 plan， 你个 plan 已经用爆咗，咁要加钱咯。 系啊，系啊，咁。慢慢就负担唔起咗，之后跟住就开始好多交嗌咯。咁呢样其实香港女仔都会噶，你正常拍拖都会噶。因为我遇过嘅香港女仔佢都会，但系佢嗰种因为嗱，我就个人咧就好简单睇一样嘢，就系、是、你即系我从来都系咁啊。你如果愿意同我结婚嘅，咁就长期噶嘛。咁我唔介意为咗你呢个身份而付出几多少，我可以尽我所能可以付出嘅，我觉得值嘅。但你如果喺唔结婚情况底下而要我俾咁多，我觉得就似系一个好似产品咁样，我未买断，你就要不断俾钱，我觉得唔值咯，我会觉得。 系啊，你呢个谂法咧，其实咧，好似你哋呢一代人咧。即系我一代同你一代，起码争间几个世代啦、 啊。 我讲一讲啦。我上次去佛山就见到个网友，好靓仔，廿零岁，卅岁未够啊。佢咧就做呢、這个酒店业、 啊， 正宗广州人。咁、啊、咧就拍咗拖，有个女仔啊。咁啊拍拖拍咗好多年。咁啊而家咧就开始谈婚论嫁。佢有个名言嘅，佢也讲明啊，佢嗰个人讲嘅，沟、 啊、 女咧。就沟外省嘅，样靓身材正，娶老婆咧就要娶个广州嘅，啊同文同种，咁我都认同嘅，咁但系冇方面啦，因为我太太都系外省嘅，佢咧就最近发生一件事，佢即系谈婚论嫁结婚，结婚咧就唔系佢条女同佢讲，就条女嘅老母老豆同佢讲，佢话嗱结婚，首先乜嘢都唔理。我先喺广州要一层楼，咁啊廿零岁啊打份工，最近仲失业添，咁佢话啦，哎去边度揾啦，咁啊同老豆老母商量，咁一商量之后咧，个老豆老母好啦，一炮过啦，退咗休人士，咁有啲楼收租啦，有地方收租，咁咧就肯俾一次过俾200几万人仔佢，就一炮过买个细细啲嘅单位，仲要唔能够买广州嘅市中心。 即系边皮位啦，即系近番禺嗰边啦，咁市桥啊嗰样，咁卖，咁啊女家咧就搭笑笑口个老母搭住佢膊头，细侄，嗱，你娶我女，除咗有层楼之外咧，层楼最重要咧就系婚前咧就写我老你老婆名， 啊， 佢一讲，咁个男仔就谂，都未签埋新契，我就要送两百几万。有咩风吹草动，我呢老母老豆呢一世人情嘅钱呢就俾 Q 晒你。卒之拉到咗就分咗手。而家尤其大陆女仔啦，现实程度係比香港女仔强。香港呢口头上呢同你讲呢你俾啲咩我乜乜。但到佢立咗心佢跟你嘅话呢，佢真係肯同你挨。大陆嘅呢即系好彩啦，我娶到我而家呢个老婆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未必个个得。我见好多，你啲唔算沉船，你识嗰个佘诗曼啊嘛。我讲个古仔你听。我最近同呢、這个古仔嘅主人翁啊反咗面。点为之反面呢？六啊几岁人翻大陆沟女，成日都以为自己情圣。咁人哋啲啊介绍咗个。女仔俾佢识，唔系女人啊，肥婆俾佢识啊。那个肥婆咧就新兴人有个仔，咁咧就喺带幼稚园过关，即系咧啲学童啊带幼稚园过关过香港嘅，大陆喺联络，识到佢，哇惊为天人。咁咧就同个老婆讲啊，装个局啊，搵个朋友啊，住大陆嘅，有楼有剩啊，咁啊带个带自己嘅老婆上去，咁啊上去睇嗱，佢咧就间屋几大啊，有1400尺，一个人住楼上，天台仲有个花园啊，咁咧我咧就得闲冇嘢做咧，佢咧因为好似电影院咁个屋企啊，今日咧兴蓝光，听日兴4K，跟住后日咧就3D，不停换款式嘅，啲音响好靓。咁你话，诶，我有阵时放假走上嚟搵下个老友喺度住两日好唔好啊？个老婆，诶，话知你死啦，几廿岁老皮老骨，啊，你有嗰一个月攞有5000蚊拎翻嚟算数噶啦。佢又沉咗落个呢个女人度，呢、這个女人不停嘅钱，即系你话头啦，你要我咩啊？今晚煮餐饭你食啊？你又俾钱买餸啦，俾钱买餸咧，今日我煮餸咧，我就要人工啦，跟住咧就乜啦，越来越离谱。而呢个男人，佢就觉得。我几犀利啊！我在大陆沟到女，屌我六啊几岁成头白晒噶啦，日日喺出边吹，哎呀嗰条女啊功夫点啊！因为我哋揸泥头车，我哋有对讲机嘅，日日啊将佢嘅性生活咧就日日喺部机爆，点样掂点样掂，咁跟住有一日我上大陆，嗰、那个朋友介绍我识，呢、這个就系某某人嗰条女，我心谂哇！真系黎明有一句名言，以前我冇感受到嘅，而家百分百感受到，真系肥过部电单车，肥过我而家呢个咁嘅身形，40几岁，个仔又大过我仔添啦。我话啦，唉，日日为呢个女人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额外嘅需索不停咁俾，而呢个女人出边有几条，即系仲有两个狗公。是大陆嘅，仲有佢另外一个香港男人。咁啊，同一时间咧就一条女就服侍4个男仔。大陆嗰两个咧就收咗你呢两个香港佬、戆居佬咧嘅钱咧，就即系贴嗰两个。咁我唔抵得。而呢个人咧为咗佢咧死悭死抵，所有嘅钱穿柜桶底，穿个老细柜桶底。人哋收咗现金佢使咗，跟住争老细钱，跟住咧就四周围咧唔够钱使咧，就四周围同啲朋友讲老细冇粮出俾我。可唔可以借咗俾我？有一日我真系卒之唔抵得，坐埋一围台食饮下午茶，我就兜口兜面问佢：，喂，你话你老细冇争你粮，争你几耐？诶，五毛嗰期粮冇出粮俾我，而家我搞唔掂啊，先至开口问大家借嘅啫。咁我就同佢讲：，喂，讲认真啦，你老细争你几多千粮啊？8000几蚊咯呢一期，冇咩做得8000零蚊粮，唉，搞到我而家都搞唔掂。你知我上高嗰个噶啦，乜讲呢啲，跟住在座有5个人连我，咁我唔做呢个老衬，亦都冇办法借到我一毫子，咁我就问过呢4个人，佢争你几多钱啊？佢争你几多钱啊？佢争你几多钱啊？佢争你几多钱啊？一数4皮几， 我话你好啦，你又话你老细冇粮出俾你，争你八千几蚊粮，日日都话你老细冇粮出俾你，你又争争通街，我唔知出边有几多街数。我话你为咩啫？同佢讲，跟住唔敢面对我，跟住又讲咗第二啲啦吓，后屘仲有啲老友啦，咁啊使穿老细柜桶底，收咗现金，使咗，而家争个老细咧几皮嘢，出边仲争一大条街数，同啲人借咗钱之后咧，人哋追佢还。佢今年63就嚟65啦。佢话嗱唔好追我，你哋要钱我实有得还俾你嘅。我65岁呢我就够期呢攞返晒啲强积金。我呢就諗住啲强积金呢就俾一半条女就当遣散费到时啊。另外一半呢就我嚟还俾你哋囉。你咁驚我冇钱还做咩啫。即係呢我而家同你借钱冇利息仲要有年期。明明啊越借越多点知佢氹几多呢。同佢讲有时我唔抵得讲多两句。咁我人就啲性格啦，就唔好话仗义妹多屠九辈啦。但係问题就係、是、我觉得你咁样唔啱，亦都为佢老细唔值。咁就讲多两句。咁有一日我喺车房度，佢拎架车去整，我拎架车去整，我真係唔抵得，我走落去，我话乜乜乜，你嗰个靓女有好多男朋友，你有阵时你諗清楚值唔值得搞到自己咁。朝头早买两包炒面10蚊5蚊一个早餐就食包炒面。剩返5蚊就买埋眼就食饭个炒面。唔落车匿埋食成个生活圈子冇晒。即係你食饭就其实我哋香港人好重要啦，即係吹水㗎嘛。一堆人喂够钟地盘停工啊，食饭吹下水交流下消息啊。你唔系你匿埋。因为你嘅钱落晒佢嗰度，1万唔够2万，同你条女同你讲，你一个月只可以上嚟2次，我唔得闲，我搵到份工做，喺保安翻工，我要请假特登落嚟服侍你嘅，咁咧我唔理你，总之每一次翻嚟你俾7000蚊我，咁啊一个月翻嚟两次，咪即系14000啊，14000蚊即系7000蚊一 Q 啊，最啱你上到嚟嘅时候，佢仲讲话有次咁巧，啱啱好啊亲戚嚟。仲冇得搞㗎喎、即係14000镶钻石啦，係咪係咪唔係镶金啦，真係镶钻石。我喺度笑，嗰日我就同佢讲，我话你所有嘅老友包括我知道你条女喺上高有几条仔嘅。我话你无谓搞啦，放弃咗香港嘅家庭个女日日喺上高做呢啲。跟住佢翘住手同我讲，我知呀、我知喎、我知佢心唔系向我㗎喎、啊我都諗住同佢分手㗎啦，不过呢跟咗我咁多年几年諗住俾埋遣散费佢啫嘛，我唔想佢啦，如何如何讲呢啲。咁我话你点样做我唔介意，讲老友唔算老友，但係只不过我真係提你冇必要，我咁同佢讲话咗俾佢听，跟住呢位大哥係呀係呀，一个屈美十喺个对讲机爆我樽。知唔知讲咩啊？我条女对我不知几好啊！阿大匪啊，呢、這个咁嘅扑街中伤佢啊！啊，呢啲咁嘅人啊，如果个地盘啊系佢嘅，我一世都唔埋去做啊！屌你老尾，吹得我涨咩？你话呢啲咁嘅扑街，真系我所以话啦，当有一条女，仲系一个咁肥嘅女人，40几岁喺我心目中一啲市场都冇嘅，但系都可以迷到一个咁嘅正常人。可能佢真係低能，我唔知道啦，因为我冇睇过返特殊学校，但係咁样都搞得掂。所以我话啦，呢个世界女人嘅魔力未必顶得住，你都仲好啊嗰、那个佘诗曼喎、 啊。我会咁睇，即係我会咁睇喎，你如果喺香港要搵返你喺大陆搵嘅嗰种靓嘅質素呢，其实你喺香港个嗰啲女仔都一样会系咁样对你喎、 啊。都唔系嘅，只不过我都话啦，你即系唔好介意啊，唔好以功能性为主，真系咧又唔好速食文化，真系俾个心去氹女仔，氹女仔好简单嘅啫。我识得再讲多个古仔，因为得做半个钟咋，咁啊送多个古仔。本身谂翻自己节目讲嘅，我讲我识一个人，就又叫阿水，就唔系之前嗰个阿水啊，即系阿水哥传奇嗰个，唔系阿水。佢认跟我揸搭车。佢揸的士嘅，又有个名叫阿凡。一上到去嗰阵时咧，文字未开。其实香港人喺大陆食唔少女，佢其中一个典范。点样呢？一去到我哋住渔农村，楼下间发廊， 咁啊嗰阵时咧，隔篱有间银龙餐厅，咁就出现各各各咁啊喺嗰度，咁啊食下洗头啦吓，收你八蚊洗头连按摩，当年啊，啊唔好讲而家啦吓，而家就话水涨船高，日日夜晚接收工，因为搵唔到钱啊嘛，即系洗头妹洗一个头三蚊，拗到手都烂啊！即系手都烂啊！有个香港佬睇中我，日日捉住拖住人只手咧，就钱都唔使多嘅。就是、鱼龙村咧，埋边咧有啲公园有啲位咧，坐喺度啊，偷偷摸摸咁氹条女一个样嘢，一氹掂咗，钱都唔使俾，就溜咗噶啦。跟住佢咧，人哋走嚟拍门，因为我哋个宿舍喺嗰度。阿凡喺边啊？我话冇呢个近期冇翻嚟，跟住打。搵多两次，跟住佢打喂，我有条女搵你，嗱，我唔翻嚟噶啦，你话我冇做，我你搞咩啊？唉，男女嘅嘢系咁噶啦，食咗仲唔走啊？就系咁简单咯。跟住呢个人去到呢个肇庆，因为我做肇庆专线啊嘛，佢上到嚟又去发廊洗头，咁咧佢好中意噶嘛，呢度两只钻石咩啊？两只钻石耳环啊嘛，佢只戴咗一只。是咪啊？跟人洗头，咁我条女就问佢：，哇，男仔戴只咁大只嘅钻石耳环几多钱啊？唔系几多钱啦、啊，两万零蚊啦，我买咗对嘅，系咪啊？乜乜乜乜，咁啊，跟住洗得次，第二次嚟，跟住个女仔因为嗰阵时咧就大陆叫咩咧？三三一零、三二一零、诺基亚嗰啲咧就叫男装手机，八二一零咧嗰啲咧就叫做女装手机。咁佢揸住个三二一零喺度用紧。咁、那个女仔话：，唉，即系嗰个时代啊，仲科技。咁话：，唉，我哋用科技又冇钱买电话啊。诶，今晚请你食宵夜啊！电话啲好闲嘅啫，我做边度边度嘅，我去国桥间厂，嗰有间叫国桥鞋厂。我间国桥鞋厂，我日都喺度嘅。你都知道啦，我成日都想帮只耳环搵女主人，因为你睇下啦，买耳环买一对，我戴一只，咁咪即系仲有只咯。我等紧个女主人，明唔明啊？咁呢你今日陪我宵夜啦，咁我呢就希望呢你做我呢隻耳环嘅女主人啦。讲完之后嗰晚净埋个以后都唔出现啦，仆街。明唔明啊？好啦，跟住冇喺我做长喺鱼龙村滚掂咗喺水围嗰度。就专沟嗰啲呢就係、是、香港人嘅二奶。专沟香港人嘅二奶喺水围。有次呢就打緊麻雀喺间屋度打麻雀。除晒衫嚟打麻雀，同三条女，个个二奶突然间个马老翻个扑街，第一时间就擒枪跳出去掹住窗边要睇戏啊，掹喺出边，屌你谂乜嘅男人翻嚟，其实佢唔系捉奸噶，不过啱啱翻嚟，咁啊叫三条女喺度，佢又除晒衫啊，啊，咁啊嗱嗱声擒咗出去。咁冇嘢，跟住嗰个女人就出里面间女人啊，好捻醒水噶，跟住话诶肚饿啦，唔好打落去食嘢嘅时候，下低成班人围住，有个人跳楼啊！几轰动啊！所以话喺大陆沟女咩人都有，跟住嗰个马甩佬出嚟及到佢真系够姜喺二楼跳落嚟，走甩咗之后就唔好讲啦，潜咗水，跟住同我讲：喂，我唔捞啦，诶，都系甩唔到身，点样点样点样，跟住就冇再喺我公司打工。所以我话咧，沉唔沉船，利唔利益？其实好多大陆女仔蚀咗，即系佢哋未开发嘅时候，即系未认识钱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大量嘅香港男人上去滚过佢哋，佢哋学精咗口耳相传，就而家只不过用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同慕容复一样。 喂，但我讲翻我呢一代女仔咧。佢哋好似自出娘胎就识呢一样嘢喎， 因为我哋嗰代嘛，我哋嗰代已经讲緊十几廿年前嘛，咁佢个俾香港人尤其深圳佬嗰啲已经欺负得多啦嘛，咁口耳相传，屌你咁香港佬冇个好人，咁佢一识你嘅时候，佢个心里面已经諗住，屌你咁呢啲香港人上到嚟包二奶呀乜乜乜，佢个思想即係好似国民教育咁将你个思想打咗入去。 因为我初呢返到嚟试过沉船啦，跟住又以为香港女仔好好啦，跟住又返嚟追返啲香港女仔，跟住又捉个招，就试过有啲香港女仔，即係我嗰个成长经历先至出现冒起呢个港女呢个 terms 㗎嘛。咁港女嗰啲行为呢就好似等于正常女仔都做緊一啲好似出嚟做嘅行为咁样，都系 又要包包啦。 你唔紧要啊？你而家你睇啲交友网咧，佢哋咁样嘅，我十六岁，嗰啲男仔沟女系咁样嘅， 系啊， 喺个网上高，我咧今年十八岁，想识个十六岁嘅女仔女朋友，咁咧我俾家用嘅，每一个月俾家用咧就千五，咁咧少少得闲咧，我可以咧送啲500蚊楼下嘅小礼物嘅。 系啊， 好多交友网系咁，跟住啲女仔咧答翻佢咧就系、是、我咧就几多岁，读边间学校，咁咧我要求咧就佢有零用俾我嘅，每一个月咧就500蚊，久不久要陪我睇戏，我最中意嘅牌子系乜嘢？佢要送俾我嘅， 倾生意咁样倾噶。 系啊，而家香港地啲十零廿岁僆仔僆妹就系咁样沟女噶啦。 系啊，咁样沟女噶，冇好似变咗冇真爱噶。你完全渗透咗金钱落去，必然嘅讲价 嘅 依家 系。系啊，所以就要讲个男仔有冇零用俾我嘅。男佣话我有家用嘅1000蚊 啊。 喂，咩叫家用啊，大佬？ 所以我会觉得依家我呢一代人，如果讲沉船咧。根本我去沟大陆同沟香港嘅女仔，其实基本上冇分别嘅，一样都系同样死法 嘅。都唔系嘅，其实 唔系，因为要分你喺香港，你想追个女仔系属于咩质素？咁你如果即系自己评价啦，你嗰个质素，如果喺大陆揾翻嗰种质素嘅话，咁其实又中伏嘅机会都唔会咁大嘅。只不过你分隔两地，就俾咗好多机会你自己胡思乱想，或者俾咗好多机会佢寻找寂寞嘅，即系填补空虚寂寞嘅心灵嘅机会 啫。嗱，我咁样讲啦， 你香港你可以成日去 check 佢，或者接佢收工，咁可以密啲嘛。但唔代表佢冇收观音兵嘛，即系冇收兵啊。 其实而家就因为咧，佢网上。即系个传媒，即系网上传媒发达 啊！系啊，就是个 Facebook， 你想追嗰个女仔，都可能已经有成二三千个 Facebook fan 啦，系咪先？ 咁系啊，咪收兵咯。 系啊，收兵。 有啲男人就衰嘅，情愿做兵，佢唔系望沟你喎，哎，久不久，哎呀，我女神问问你眼尾望一望你，大陆更简单，更简单。因为大陆人呢通常呢你唔喺度生活唔系做嘢嘅。你通常嚟到呢去啲娱乐场所啊或者啲食店啊。咁睇啱啱嘅咁你沟佢。咁第一佢觉得你香港人你有啲钱。第二永远都系你上嚟你明明香港人你做乜嘢要上嚟大陆㗎你系有目的嘅。就是你沟我哋啲大陆女仔。两样嘢。第三样嘢我做节目都讲过你系咩人你咩地方识咩人。呢、這个好重要。如果你喺大陆生做得我譬如好似我识一个男仔佢喺 IPO A 即系民建联 IPO A 呢做呢个 IT 部嘅阿头。咁呢佢未做之前呢就以前喺大陆呢就喺间公司度做。佢个女朋友即系而家老婆啦就系、是、肇庆人广东人。咁佢呢就一齐做嘢一齐识大学毕业娶咗佢落嚟香港而家住嘉湖山庄。咁当然啦那个男仔经济能力一定咁上下啦。因为点解呢个老豆老母系退休公务员自己呢即系土瓜湾呢住豪宅嘅佢结婚咁大陆有层楼供甩咗㗎啦有500几尺而家都值500万㗎啦500-600万㗎啦。咁落到嚟第一时间呢因为佢好彩就生咗个仔一个女咁呢就喺嘉湖山庄呢就帮佢俾个首期你慢慢供。近期呢即係早两年前楼价未飞涨嘅时候就再买多个700尺嘅村屋喺大堂就俾佢。咁呢个男仔家庭条件相当好。所以佢识个老婆呢亦都相当靓。咁而家两个人呢从事咩行业呢而一个老公呢就直头可以挨陪做啦做乜嘢呢靠佢太太喺大陆嘅人脉关系一个大毕业嘛亦都有识到啲有钱嘅佢做乜嘢呢代购专喺欧洲订嗰啲呢名牌手袋啊银包啊放上网啊帮朋友卖啊咁呢而家仲请咗两个女仔呢就即係女人啦同佢打包装做兼职咁呢就包好之后寄俾人或者带过关俾人系真嘅咁样两公婆而家据传闻啦佢哋自己讲嘅啫一个月搵六七皮嘢。所以其实你点样睇你识咩人 我就唔我觉得我依家就唔多同意就喺边度会识到咩人因为呢我自己都识咗好多呢就本身喺嗰啲即係色情场所识嘅嗰啲女仔啦咁我可能我自己性格问题咁我后面都同佢哋做咗一个真心朋友啦即係可以真心交流 正经嘅朋友啦，因为佢哋之后都从良嘅，咁跟住我同佢哋做咗朋友， 仲唔写世噶嘛？你唔好讲笑，到最尾都仲唔写世噶嘛？大佬，大陆超过28岁就老噶啦嘛。 因为我唔知佢哋系咪比较性格比较好嗰一批啦，咁佢哋咧通常都系我识嗰批咧就系、是、佢哋系真系我依家有一个问题想解决。咁佢係揾夠嗰個錢解決咗之後，佢都想過返正常生活嘅，佢願意嘅。咁跟住從咗良之後，我同佢做返正經朋友啦。跟住我又同佢喺度講返啲好似姊妹咁樣樣呢， 我問你啦，有冇牽涉性先後？ 唔係，我同佢 有冇先？ 有少少㗎，有少少㗎。 因為我根據呢，我啲全部都係我講緊我朋友經歷啫，我冇份啊。你知道啦，正人君子同正人君子嗱有樣睇啦，明唔明啊？正人君子咪露樣咯，正人君子咪唔露樣咯，明唔明啊？咁我哋有分別嘅。咁我咁講啦，對大陸女仔都好，對香港女仔都好，先決條件，佢哋好叻嘅，大陸咁好強，行埋去。尤其色情场所又好，或者服务性行业都好啦，你一行埋去，佢就会感觉到你有冇目的。如果佢觉得你对我系有目的嘅话咧，你就沉硬船，佢就揾到笔钱。但系如果咧，你由头到尾咧，我当识个朋友嘅啫，我当朋友，我系冇目的嘅，即系你真口假口啦。但你能够表现到你呢个咧，有真心朋友交咗之后咧，以后。 一间唔中咯， 系啊系啦，即系 唔系经常咯。 咁咧，佢放低咗个心情咧，佢肯接受咗你系咁样咧。可能散餐啊，免费餐啊，一日三餐啊，都 OK 嘅。 系啊， 系嘛？其实香港女仔都系咁。 系啊，香港 就系你行埋去，你有冇目的性先？即系我讲系目的性先。 系啊， 呢个先最重要。后尾个字啊，目的性先。如果你系做到系冇嘅话，我话俾你听，百战百胜，亦都真系可以交到个朋友。 系啊， 系你点睇？ 因为佢哋都教好多女仔心事俾我听，跟住我先至更加明白点解嗰啲女仔会咁样做咯。因为跟住佢又讲好多咧，佢点样样可即系沟仔点样样收兵嘅嗰啲手法咯。 因为如果真系一买一卖俾钱嗰种，既然系钱。成日都做噶啦，省你两餐冇所谓。 佢哋仲教我噶，话条女，喂，你咁样样唔好啊！嗰条女点点点点，佢哋仲教我添。 但系仲有个问题就系嗰啲，我讲认真揾唔到咩大钱嘅。真正揾到大钱嘅就系、是、你有几多兵，有几多男朋友，嗰啲系追你嘅，因为佢追你，所以佢金山银山都送俾你。黄巴个老细姓文嘅，姓文嘅。收地早几三四年前咧，为咗一个我觉得唔系一个好靓嘅靓女，佢做喺皇室假期做贵嘢啦，皇室假期系咪啊？突骨之中啊，老牌嘅贵嘢啦吓，唔后生唔靓唔青春嘅唔请，系咪啊 ？model 级标榜啊，去到打麻雀遇你喺大陆江夏打麻雀遇你嚟到两三皮醒你。嗰条女从来都冇，即系咧摸下手仔，挨下石一啖，顶晒笼啦！嗰样唔好，嗰样唔好。但系嗰、那个嗰只、那個、文，即系黄巴个其中一个老细啦吓，姓文嗰、那个，甚至喺乡议局会议啊，乜乜都带埋条女去。但系到最后尾，条女喺呢个男人身上用咗八个月时间，未同佢瞓过一次觉。亦都冇做过任何嘢，喺佢身上揾咗170多万，然后翻咗湖北嫁人。呢啲系咪成功啊？仲一时间有四条仔，个个有钱，落嚟香港揸架车，同佢 book 埋酒店啊 ，book 一张床。佢话做乜你 book 一张床啊？咁我今晚唔同你瞓，我点解要同你瞓？你招呼落嚟，我谂住陪你玩嘅啫嘛。跟住带佢去大埔白鹭餐厅食饭。洗完一笔，跟住咧就叫我啊，即系我真系朋友啦吓。咁因为我对佢真系冇目的性啊嘛。咁咧我带佢即系由香港有两日，佢跟住佢串佢另外个男朋友，人哋带我去香港啊，你睇下去啲地方啊，同你带我都唔同嘅，你嗰啲冇一啲嗰个咩啊，即系可观性都冇。嗱，阿大肥带我又唔系啦， 游山玩水、购物，样样都好，同人哋咧讲嘢咧，一个自由景点、旅游景点都冇，但系不知几好啊，食嘢又 OK， 乜乜乜仲串佢一镬。而家喺湖北嫁咗个即系年青有为嘅老细，咁咧就买晒楼、生晒仔，而家做生意，久不久仲落嚟香港探我，亦都当然探我老婆，啊，即系我老婆系知嘅。咁啦，今集客串到呢度，我哋都要打个电话俾君临天下第一个医院嗰度，屌你老味醒未先？屌你喊紧到咁样离谱，真系扑你啊街！好啦，呢一集讲到呢一度，下次再讲，拜拜。